啦，咁我哋係咪講落去啦？咁啊講咩黑鏡喎、啊？咁 Black Mirror 又有新一季喎、啊，第幾季嚟嘅咧？ 呢、這個應該係第四季。 第四係啦。 係啦。 嗯。 咁就講翻第一季同第二季咧，就話應該2012年嗰陣時噶啦，都好耐之前噶啦。咁、 嗯嗯嗯、 就係英國做先嘅。 係。 咁收尾第三季就俾 Netflix 買咗。 嗯。 咁就變成一個國際性嘅製作，咁你見到個規模就大咗好多啦。製作亦都誇張咗好多啦。但係我就覺得係稍微就美國化咗，就冇英國味咁重就變咗。咁就帶到落嚟第四季，就更加我覺得係美國味就更加重添，即係荷里活嘅味道就更加重啦，變得係啦。故事嘅黑暗面亦都少咗嘅。 但上一季系好似都几多有啲明星做下嘅喎。 系啊，上一季有明星噶，其实都。 嗯。 上一季有一集就系嗰阵时美国队长嘅 Agent Carter 有份做过嘅。 系。 就主演过一集嘅。 嗯。 咁另外侏罗纪世界嗰个肥嗰个女主角咧都有饰演过一集。 侏罗纪世界入边唔算，未算肥。 佢呢個喺 Black Mirror 裏面就真係好肥啦！ 即係嗰個咧著斗領爭，但係跑贏暴龍嗰個啊！ 係， 即 係 嚟緊就會喺第二集繼續跑，同阿史達羅啊，繼續俾恐龍追， 係 啦。咁喺個黑鏡上一次嗰集就挖到好肥啊，簡直係。 係。 我哋覺得佢簡直可以打低只恐龍啊，應該啲身形。 咁啊，想佢之前佢喺蜘蛛俠咧，蜘蛛俠係可以抱住佢飛過噶嘛？ 蜘蛛俠佢有 佢杜比仔嗰一集，佢係做過一個金色頭髮嗰個女明星啊，就應該係蜘蛛俠三嗰度出現過嘅。 哦，係啊， 喺個樓度跌落嚟啊嘛。 O K， 哇，咁佢嗰時後生好多，你講杜比仔蜘蛛俠就好。 係啊， 嗰時係嗰時後生啲。係，而家暴龍新人啊。係 啊，而家真係暴龍啊， 係啦。 係啦， 係啦。咁今季有冇明星咧？ 季咧，我又唔多過喎，你覺唔覺？我又睇唔出有邊個咪大明星，即係可能有。 其實佢又唔係大明星嘅咩？上次咁呢個做咗色拍女裝都未算大明星，即係叫做喺荷里活 啲 A 卡士啦。 係啦，演過主角嘅都叫做咁咯，係咯。咁今次會唔會有啲我哋睇漏眼定係咩咧？定會唔會啲？ 嗱，睇漏眼可能幕前有，但係幕後有個應該唔會睇漏眼。 哦， 即係其中有一集導演就係 Judy Foster 嚟嘅。 朱莉科士打， 朱迪科士打，係啦。 咁佢可能都拍咗幾套嗰啲，又咩喺飛機度嗰個女啊，又或者要咩喺嗰間房嗰度安全房啊嗰啲咁，所以佢可能都會拍翻啲咧係母女冇女啊，唔係做母女嗰啲冇兩母女嗰啲咁嘅，咁嘅主題 都係拍咗個 冇錯 嘅， 但拍得非常出色，因為其實個故事咧本身係如果就咁講出嚟咧就平淡嘅。 系， 但佢拍咗出嚟就好似拍得几好，就讲故事咯。 啊 ，Task 你都睇咗啦呢个故事。 我唔够时间，所以我全部都系飞睇嘅。 系， 我反而咧系嗰第一个故仔，好似 Star Trek 嗰个就睇得多啲。 系， 你觉得点啊？第一个 Star Trek 唔系，哇，好多点讲咧？好多致敬，好多嘢。 系， 即系佢唔止有 Star Trek 嘅，其实 Star War 都有嘅。 系， 其实你如果你睇到嗰、那个即系嗰个衰人主角咧，即系其实佢喺现实世界都系虾， 系啦， 咁你睇个故事世，即系佢自己入咗去嗰个 game 入边就虾翻佢嗰啲人啦。咁佢一度佢咪一手滴起佢嗰、那个即系现实世界佢嗰个 partner。 系， 其实嗰度 shot by shot 做翻 Star Wars 即系 New Hope 开头嘅 Darth Vader。 Darth Vader 系， 唔系佢成 shot by shot 噶，佢成专登影佢。滴起佢，跟住咧影住嗰只脚唔到地，跟住影翻佢滴起咗佢，跟住之后咧，佢掉佢落地嗰啲全部照拍噶，系专登噶，系专登照翻咁拍噶，系啊， 系 咁同埋其实嗰啲走廊咧，其实都有啲沙窝嘅， 有啊， 反而似沙窝多啲，即系佢嗰啲， 但系个架构又似 Star Trek 嘅， 冇错，佢嗰个 game 入嘅世界直情系 Star Trek 嚟嘅， 系啦。咁佢都幾過癮嘅，佢將平時恰佢嗰啲同事， 啲同事啊，係咯， 全部嘅意識就 upload 曬上去做個 game 度，俾佢玩翻，唔係俾佢玩啊，就係俾佢虐待添啊，地方去到。 係啦，冇錯，即係佢完全係小編案嘅一個網上版。 唉，就網上欺凌嚟㗎啦呢啲。 係啦，即係佢你一現實到佢蝦我啊嘛，咁我有一個 game 入邊，即係玩翻你咁，但係大家覺得，咁嗰啲 game character 嚟嘅啫，原來又唔係喎。 唔係㗎，其實佢哋都係有翻自己嘅意識㗎。佢哋 系啦， 不斷咁配合翻上去喺度玩啊！啫，其實 嗱，即係佢完全係等於將個真人擺咗落去嘅。咁佢好得意就話咧，佢用佢哋啲 DNA 咧，去 upload 落去嘅。咁所以咧，嗰啲人喺個 game 度醒啦，就咧，佢以為自己咦，做咩我走入嚟嘅？咁但其實佢當然唔係嗰個原本嘅人啦，但佢唔知嘅，佢以為佢係自己原本嘅人嚟嘅初初。 嗯， 係。 咁但係佢當後屘知道自己係一個即係 digital con 咁樣，你當屬於嚇。咁但係佢係有曬嗰個人嘅記憶，有曬嗰個人嘅所有嘅嘢喎。 系啊， 即系同系你本人系冇分别嘅， 冇分别 系啦，所以你系一样系受苦，一样系咁嘅，系啊，都得意在呢样嘢。 系啦，到最尾佢哋宁愿啊，有一个机会宁愿飞入去虫洞里面自杀，都唔想再生活喺呢个受到不断受到欺凌嘅环境底下。 系 系啦，但系到最尾就个主角就自己舐嘢，佢哋就反而获得自由。系啦， 即系穿过咗虫洞，然后出翻去嗰、那个叫做个原本个 game 嗰个 宇宙 世界。因为佢而家呢个其实系一个点讲咧？系将个 game 世界整多咗一个另一个版本出嚟，得佢哋 系。 咁而里边佢哋不断打嗰啲无论怪兽或者咩，其实全部都系佢公司嗰啲人整出嚟嘅。不过只怪兽其实系唔知话 marketing 里边嗰条女嚟嘅， 系啊， 所以变咗整咗条怪兽咁样。 系啊， 咁最好笑咧，佢一 pose game 嗰阵咧，那个衰人主角定咗喺度咧，跟住佢哋话哦，咁好似你拍戏突然间 cut 咁嘅，佢即刻哦松晒咁样，跟住走埋同只怪兽倾偈喎，竟然 系啊，那个大坏蛋， 大家好似吹水咁 样嚟嘅，原来系啦，咁跟住嗰个明明头先同佢打个敌人，喂，hey how are you 咁， 唉， 佢哇啲枪好重啊， 系 啊， 呢集系好笑， 好笑，好笑，真系好笑， 即系以前嘅 Black Mirror 系。会有呢啲 系啦，冇错冇错，好似未试过系搞笑嘅，有啲系佢今次 虽然搞笑，但系都系讽刺紧呢个社会嘅。 系佢都黑暗嘅，但系佢今次用咗一个黑暗笑话嘅咁嘅形式，好似之前未试过 咯，黑色幽默咯， 系啦，之前未试过，系 系，所以系有趣嘅，其实得意嘅。 你话佢荷里活化系真嘅，呢个荷里活之前会中意咁做嘅。 系啊系啊，佢嗰阵时英国化系英国系唔会咁样做法嘅，将嗰件事 冇错。 系啦，咁都当入手今集第一季个第一个故事，其实俾一个开心啲、得意啲嘅你睇。 因为佢又圣诞嘅，佢系讲 系啊系啊系啊，围绕圣诞嘅其实 系 系啦，咁跟住第二个故事就系朱迪科士打导演嗰个故事。 系啦。 系就讲怪兽家长啦，那个真系 系啦，讲两母女之间嘅关系咁啊。 系啦，就将一个仪器啊，就植入咗个女嗰度，就俾个阿妈能够全程监察佢，睇到乜佢阿妈又知，佢健康状况点样又知，去到边阿妈又知。咁样对个女咁锡个女，其实系咪对佢好咧？咁呢一个故事里面就会话到俾你听，其实应该唔系嘅。应该要俾佢自己成长会更加好啲嘅，即系你咁锡佢，其实唔系代表对佢好咯。我觉得呢、這 个佢呢个唔系锡佢监控，系操纵， 就系唔止系锡啊，真系操纵住佢嘅一个 唔系锡系一个出发点，但系佢实质做出嚟系监控同操纵。 系啦，系啊，咁就我觉得佢呢个控诉都几入骨嘅，其实如果怪兽家长睇到，我唔知道 呢个本身第一层就系怪兽家长，第二层咧就系政府监控市民， 系啦，都有嘅。 系你可以咁样去类比嘅，即系其实你个政府咁，你话你要安全定系要自由，其实你可以话系都系讲紧同一样嘢嘅。 系咁就系啦，但系佢呢个就冇之前咁冇第一 集。佢唔系讲得咁深奥嘅，好简单嘅呢个故事。 白嘅， 好白嘅，冇错。 吓，系啦，但系就拍，我觉得就拍得高水准嘅，其实。 即系个讲故事讲得好， 演出嘅人同埋分镜啊，拍摄摄影都系做得好 靓。好流畅嘅， 好好嘅，又系做得好好嘅。其实根本呢六集其实都好抵嘅，今集，即系一 keep 住，即系个水准冇跌嘅，其实。 喂，真系好得意咧！你通常一个电视剧咧系一版个嘅 wiki 噶嘛？ 嗯嗯， 佢一集一版。 系啊， 因为佢里边成佢当好似套戏咁嘅，佢有话过咧。你话呢个古仔，佢有讲过呢个点样 develop 出嚟啊？曾经其实想揾个边个人拍啊咁样嘅，即其实好复杂嘅原来，即系唔同啊平时一个电视剧咁简单咯。 佢当一个大 project 咁样，每一集都独立 ，exactly， 因为佢其实都个零钟，咁 系啦， 譬如你当系一套，当一套短嘅 movie， 可唔可以咁讲咧？ 系， 其实个情况咪有啲似香港大师咁咯， 嗯， 系。 嗱，你一啲就你都可以話佢一個網上電影嚟㗎，你都可以話佢一個網上電影嚟嘅。佢每一集咪一個網一集嘅網上電影。咁但係佢嘅水準真係有翻咁上下嘅。 嗯。 甚至乎有個別集數係好睇過好多，即係而家睇戲院睇緊嘅所謂大片。 好好多啊！ 係 啊。 係啊。 佢擁有科幻電影最緊要嗰樣嘢嘅，就係叫做前瞻性啊。 前瞻性。 係啦，佢能夠。睇穿咗，即系 有一定嘅哲学意味嘅，其实 佢嘅 setting 其实佢嘅科技唔系话天马行空嘅，其实可能我哋未来十年都到佢 都有嘅， 或者过一两年其实都有嘅。咁到嗰阵时候，究竟我哋点样面对呢？即系佢套戏就拍咗俾你看， 即系佢里面假设咗好多即系先进啲嘅资讯科技啊，同埋佢最得意就系你话佢系。是维持翻同一个世界观，虽然佢唔同古仔啊，讲唔同。 系，你会见到啲科技系差唔多共通嘅， 系用翻嗰啲嘢嘅，系啊系。 世界观好似系一样，但系又好似唔一样。 系即系唔知系咪同一个世界，但系佢会有啲嘢共通嘅。 但系你会发现，喺另一集嘅一个角色，佢可能喺个电视广告里面曾经出现过嘅。 即系尤其是今季系再强烈啲，系咪咧？ 系啦，今季有最尾一集，直头系将之前嘅 串连翻晒， 系串连翻晒出嚟。同埋系咯， 可以继续讲埋先，讲埋先。咁第三个故事 咧？第三个故事就系一个凶杀故事。 嗯， 就点样一个由一个怕事，唔想面对所有嘅嘢，或者连又做又唔做错嘅家庭主妇，到到最尾变成一个变态杀人狂，佢就将佢一步一步咁样做出嚟啦。 冇错，点样会咁嘅咧？咁样系咯。 系啦，咁。我就唔想穿條橋出嚟嘅， 但呢個嘢似乎就冇乜科技位喎，點會科幻呢？ 科技位就係喺一個按立一個儀器咧，就能夠貼喺呢個額頭度，就能夠令你嘅記憶影像化，就翻落去個 mon 度俾第二個見到，同埋可以記錄低嘅。即係你喺潛意識裏面嘅嘢，佢都能夠做，都能夠表現影像化出咗嚟嘅。 嗯， 係啦，嗰個科技就係喺呢度。亦都個關鍵亦都喺呢度嘅，成套劇係啦， 係，就呢個就係個科幻位啦，係啦，係 科幻位啦，佢通常都係一個少少科幻位，然後再推進嘅， 其他就係人性位嚟嘅，多數係， 其實絕大部分都係人性啊， 係，係啦，好啦，咁呢個就一個歷程啊，點解會由一個普通人一個怕事嘅人，慢慢後屘變咗一個殺人魔嘅咧，真係咩事啊？ 小朋友一歲大嘅小朋友，你都落得手殺死佢嘅。即系咁变态嘅，到最尾可以 去到。系点解会咁咧？ 好，系啦。咁第四个故事就系讲而家咪好兴啲 speed dating 嘅，配对系啦，有啲 apps 配对。呢个就系玩尽呢种，即系你佢就系讲一对男女，佢喺嗰个世界咧就你唔会互相认识嘅，就全部都系靠一个仪器，就 speed dating， 大家配对，咁就撞埋一齐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大家一齐揿个掣，就可以睇到啊，大家相处几长时间啊？ 哦， 即系可能会系24小时，可能会系一年，可能会系五年咁样嘅。咁就不断撞，佢哋话咧，最尾咧就会配对到一个有99点唔知几多 percent 一定系完美伴侣噶啦。但系你一定要经过晒前面嗰一扎嘢，先至可以配对到嘅。 O K， 系啦，咁就佢哋唔能够反抗噶，亦都。 系， 即系唔能够啊，配对到个唔中意嘅，你都一定要同佢一齐同居噶。其实走唔甩嘅系， 嗯， 就咁嘅一个世界。咁到最尾，嗱呢个故事嘅开头，男女主角咧都系第一次喺呢边已经系互相中意对方噶啦。 嗯， 但系佢哋都要经历过好多好无谓嘅恋情啊， 即系又同过第二个咁样啦，即系转转转转接接咁样。 但系最尾佢哋都唔能够喺埋一齐嘅。咁佢哋两个就决定唔理嗰个仪器啦，就大家私奔冲出呢个世界，因为佢哋话爬过呢个世界嘅围墙咧，出边系乜都冇嘅。 哦， 即系好似你当系进击的巨人咁啦，出边系乜都冇嘅，喺围墙之内先就系一个先进嘅世界嚟嘅啫。咁到到去爬下爬咧，到最尾又有一个扭桥嘅，咁我谂就 真係要大家自己睇啦。 即係唔係一個反烏托邦故事嚟㗎。係 啦，唔係一個。 你咁樣睇出嚟仲唔係一個反烏托邦，你個電腦啊咩控制曬佢哋。 大家係啦，其實唔係嘅。 其實又有另外嘅解釋咁樣。 再扭一次橋嘅。 咁係啦，咁個可以睇下嘅。 係啦。 到底個真相係乜嘢咧？ 係第五個咧，你就差唔多係翻拍一次未來戰士嘅。 是但佢喺未來喎，講唔係喺現實喎，即係咩 salvation 嗰啲 未來 咧？嗰集係叫 salvation 嚟咩？即係蝙蝠俠 Christian Bale 嗰集啊？ 係啦， 係咪？ 就講嗰、個世界就已經人類差唔多滅絕曬㗎啦，即係已經好少㗎啦。咁就充滿曬嗰啲有啲機械狗啊，就會見到人就殺嘅。咁你啲人行出嚟就 唔係真係狗嚟嘅，即係我哋咁叫嘅啫，即係啲機械殺人機器。 你当好似啲无人机，但系就冇咗四只翼，就屈埋四只脚咁样啦。 系啦，即系有四只脚嘅无人机。 系啦，但系最 细只嘅 呢套吓，最特别就系呢套嘢就系用全黑白拍摄。 系好奇怪，黑白片嚟啊！ 我觉得我嗰阵个导演可能真系想表现嗰个荒凉嘅世界啦，即系黑白更加，因为之前诶 Mad Max 都试过有黑白版噶嘛。 哦，系啊，系啊。 吓，因为喺 Blu-ray 出翻系黑白版噶嘛。就更加能夠感覺到嗰個荒涼嘅世界咯，同埋呢一集都如果用彩色拍都非常血腥嘅，因為好多殺人 片 都會喺呢集出現嘅。 即黑白咗就變咗血啊嗰啲嘢都係變咗黑色咁就冇咁。 我覺得呢集真係刺激性就好高嘅、 嗯， 但係你話咩黑暗面就我就覺得 冇咩啊呢套， 我覺得係少啲嘅，呢、這個真係少啲嘅嚇，今日純動作片嚟嘅啫。 好 ，OK。 咁就去到最尾一集，最尾一集 就大集會嗰、 暗黑博物館啊，咁就講嗰個博物館裏面就收藏曬好多唔同嘅道具，其實嗰啲道具咧，你會發覺係根本係喺前幾季故事裏面都用過曬㗎啦，咁重點就唔係用過曬啲故事，有幾個故劇有兩幾件嘢啦，幾件道具就係新嘅，就個館主就會有一個有一個女仔咧。就去參觀，咁館主就會就住每一件道具就同佢講一個故事，都係一啲奇幻嘅故事嚟嘅，但係都係關於一啲知識上傳嘅故事。 係咪其實真係之前啲季裏面發生過嘅？ 其實冇發生過嘅，但係類似嘅故事有發生。 O、oh. K， 但係就係全新嘅，其實都係。 哦、oh, ，O K， 係啦。咁唔緊要嘅，你冇睇過前面嗰啲都唔緊要嘅，你可以 影響嘅， 都 嘅， 都得嘅，係啦。到最尾係扭橋嗰個女仔係要翻嚟報復，對付翻嗰個本相嘅。 係啦，咁對得快， 咁但係又扭得你唔會覺得佢夾硬嚟嘅。係你覺得啊、原來係咁樣嘅，即係其實係。系咯，我覺得都係高水準咯，都係總括呢六集都係好高水準咯，係、真係如果係科幻迷嘅，其實應該嘅，同埋係如果初接觸黑鏡咧，我覺得你由呢一季開始睇反而好啲啊。 哦， 因為我驚你頭一嘢由第一季、第二季睇， 我唔係上一季好啲咩？我覺得上一季嗰啲好似入口啲喎。 我覺得呢一季就更加商業化啲嘅。 係嘛？ 因為上一季都仲有啲要。思考性啲，但系呢一季就、我覺得六集都非常之直接，已經講 到明 啊，係啦，講到明。新你係咪都睇咗？ 係啊係啊， 睇大定係睇矛 盾？唔係，我都上一季個科幻味道重啲。 可以， 即係佢多啲科技嘢，應該咁講，即係明顯啲係一個科技啊，咁咯。呢度咧有啲好似其實那個科技只係帶出個故事嘅一個，一個存在嚟嘅啫，其实嗰个故事可以冇科技都做到嘅咁咯， 都可以有某一， 即系你可以换咗去做第二样嘢都得嘅咁样， 可以咁 系咯。上一季咧就好似系科幻嚟，同埋我觉得上一季有好多集啊，你真系独立抽咗奖拍到戏啊，上一季就 系 咁样咯， 系绝对系。 今季啲故事咧就小品翻啲，比起上一季我意思，上一季好似系几套戏咁啊，你觉得睇到？系啊， 即总之你睇，你要入手黑镜嘅，你由三四季开始睇啦。 冇好啲，冇错，冇错，入口好多，系啊。 我惊你睇头一二季咧，你惊咗咧，就反而就唔再睇落去，就嘥咗啊，系。 冇错。 系吓，咁阿新你系咪睇咗啊？咁 系啊，系啊，基本上都睇晒咁多集啦。 系。 咁我啊觉得咧，佢尤其是系今季咧。 好多集數呢其實係個古仔唔係咁特別嘅，即係佢講嗰樣嘢係佢拍得好，咁所以呢先至好睇嘅。 因為佢拍攝真係拍得好嘅， 係啊，即係譬如你話 Terminator 嗰、那個嗰一集，我真係覺得嘩咁真係正就係、是、翻拍一次 Terminator 啫喎，嗰啲嘢 打啦， 一個追、 啊、 一個走嘅啫，其實 係冇咩特別嘢、啊、基本上成套嘢。 但係佢又拍到嗰種緊張感， 係啦， 係啦， 就係咁咯。 係咯，咁你頭先我哋咪開頭講機器之血嘅係， 係 啊。 咁我就想好想機器之血嘅編劇咧，多啲睇下黑鏡。睇人哋點樣寫科幻 呢？呢、這個高度啊，呢、這個 即係你嘅科技，你唔係話做到星球大戰咁樣，呢啲就叫科幻片。 即係呢個高度係珠穆朗瑪峰喎，好難要求啊，大佬。 即係我唔要求佢能夠做到呢個高度，即係你追到十分一都好啊，其實 係。因為星球大戰其實嚴格嚟講唔係科幻片嚟嘅， 係 science fantasy， 即係科奇幻嚟嘅啫。 係啦。 系 啦，你呢黑鏡就真係純科幻片嚟嘅，呢啲係。 嗯。 係啦，佢就少咗嗰啲 其實 離地嘢嘅。 其實黑鏡呢係有值得參嘅地方嘅，因為其實佢可以唔係用即係、就是、高成本去拍嘅呢一種故事。 嗯、 尤其是一二季更加低成本。 係啊，即係其實絕對係華語片或者一個即係小型製甚至乎無線係可以拍得㗎。 系 啊，問題係嗰個橋嗰個故事嘅問題。 你 New TV 都播得，都拍得。 真係得，真係得。你如果你有人寫到就得啦、 嗯， 因為佢需要嘅特技其實可能係你話佢咩黐粒聰明豆落個頭度就係上網嗰個工具啊嘛。 話 係 就係嘅啦。 但佢話係啊係，冇錯，即係又唔係要啲咩大特技，又唔係要啲咩大道具，即係其實好簡單嘅資源，其實係純靠故事。系咯，咁呢一種高，唔係呢種先難啊，其實 係啊， 係啊， 同埋基本上四季咧，你係嗰、那個係同一個編劇嘅，其實四季都咁多 哦，係啊，哦， 係啊，嗰個叫 Charlie Brooke， 我真係你識啲嗰啲全部一個人寫嘅， 係啊， 唔係啩？ 佢有啲係合寫， 哦， 但係大部分都係佢一個人編 嘅，咁犀利，我以為全部唔同人寫嘅添。 佢就係呢個黑鏡嘅監製嚟嘅，亦、 哦、 都係佢成個劇嘅創作人啊！ 哇，太高啦！呢、這個高度真 係。佢細個係受最受，即係佢影響佢心嘅劇集咧，就係《Twilight Zone》啊！ 係，根本呢個直情係《Twilight Zone》嘅一個新嘅版本 啦。係啦， 中間咧衍生過好多呢啲咁嘅，即係類似《Twilight Zone》嘅嘢嘅。係。咩《Outer Limit》啊，好多嗰啲其實有做，香港有做喎。咁但系咧，可能咧一輯裏面咧，或者有一兩個古仔 O K， 因為嗰啲你都知一輯好多集噶嘛。其實咧，多數古仔都麻麻地嗰啲嚇。咁你就算崔一松本身都唔能夠話個個古仔好，雖然佢裏面啊都出咗好多經典故事，都唔係個個古仔好嘅。 係佢集數多嘛？有 係啦，集數多係啦，但係經典故事當然都有好多嘅。 係 係，甚至《幻海奇情》其實都係呢啲嘢嚟嘅。 系啊，因为呢一 咁而日本最出名啦，世界奇妙物语啦， 奇妙物语系啦， 系咯， 系 呢啲唔同怪谈咩咩咩嗰啲， 唔同鬼谈 鬼嗰啲比较系灵异，唔系世界奇妙物语咧，当然有时都有讲鬼，但系咧佢就乜都有嘅，科幻有，乜都有，神秘咩都有，咁其实世界奇妙物语又就类似啦，类似翻呢个类型。咁其實呢其實係㗎喎，有全世界都有拍下呢啲咁嘅嘢，其實香港我哋曾幾何時都有㗎。 係 呀。 有。 咁但係就而家就少咗啦，都冇做啦。而家就區區有鬼故啦。 就全部變晒靈異。 靈異囉，係呀，淨係得靈異。 就冇咗科幻。 仲要靈異都寫得差喎。 我寧願佢吊刀黑鏡再拍一次啦，不如。 即其實話到奇情呢都係講鬼嘅多㗎。但系嗰时都写得好嘅， 系啊， 即系佢好简单嗰啲咁，周润发咁鼠疫咁嗰啲，哇，佢好嘢喎啲古仔，即系佢制作贴啫，但系个故事写得好啊嘛，系咯， 度桥嗰班人好嘢咯， 有翻咁上下，系啊，咁但系唔知点解咧，而家即系睇度桥啊，做设定咧就好懒啊，唔知点解，所以我就话你一玩科幻咧，你一定要喺呢个度桥啊。 設定嘅嘢咧，要做堅實少少咧，咁你套嘢其實就得嘅。冇人話科幻一定係大製作，其實唔一定嘅。不過你越細製作嗰啲，就要越寫得好咯。其實就係咁咯。係 啊，就要用故事去吸引人哋啦。 你越大製作，即係變形金剛就唔使故事咯。係 咯。 就齊娃娃咁啊，咁啊，唔打咁啊，得個竟然，咁跟住又話唔知賣幾多億咁喎，咁都得。 系啊， 系啦，咁啊真系写得好嗰啲咧就冇人睇， 甚至乎好到咧喺第一季其中一集咧，阿罗伯唐尼啊，仲有意思将其中一集佢自己做，然后拍成电影嘅，其实 即系黑镜， 黑镜嘅其中一集。 有边集咧？ 第一季嘅第三集啊，应该 可唔可以大概讲下 咧？就系讲当时嘅人咧，就所就系、是、佢哋有因为黑镜里面有个共通嘅科技嘅，差唔多。就是叫做智慧眼啊！ 哦， 嗰只眼咧，你能够记录晒你所有做过嘅嘢嘅。 嗯， 即系你平时饮茶食饭，佢都会记录晒喺度噶啦。 嗯， 咁个故事就系讲嗰个男主角咧，就有觉得佢老婆有少少古怪啊，好似出轨咁样啊。 嗯， 佢就要求个老婆就，因为佢哋可以好似电，好似录影机咁嘅，可以将佢自己见过嘅嘢咧。在个电视度播翻晒出嚟俾你睇嘅，咁佢就系将佢见到个老婆好似出轨嗰啲蛛丝马迹咧，或者小动作咧，就播翻出嚟俾佢老婆睇，问佢：嗱、啊，你系咪出轨啊？有乜嘢问啊？你仲唔影？ 咁嗰粒嘢要装喺边度噶？ 植入咗喺只眼里面嘅。 我植咗入个人里面嘅 ，OK。 每一个人都植咗入去嘅，已经系。 哦。 其实嘅所有人都有嘅，嗰样嘢系。你要冇咗佢咧，你系自己揾人揾医生刮翻出嚟。如果唔系，你一定装咗落去嘅。 哦。 即系你可以唔装嘅，但系绝大部分人都装噶啦，因为、 哦、 即系等于而家啲车 cam 一样啫嘛，系人都装噶嘛，你可以唔装噶，但系你蚀底啫嘛。 咁呢个咪又同头先讲监视个女咯，有啲似啊。 系啊，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共通科技，其实黑镜系有共通科技。 O K O K， 即系我唔知佢嘅年期嘅前定后啊。 嗯。 但系佢总之系有呢样嘢嘅，系。 嗯。 可能两母女嗰个系初期版本，呢、這个系 upgrade 版本都唔顶嘅，因为佢唔系纯粹噶嘛，因为 明白明白。 系啦，咁到最尾系越搞越大镬，搞到去差唔多要杀人嘅嗰、那个故事系，即系杀咗嗰个以为佢系奸夫嗰个人嘅。 哦，但原来唔系嘅。 结果系嘅，都系嘅。 哦。 结果嗰个真系推测系真系奸夫嚟嘅，其实嗰个都系啦，一个咁嘅故事。咁你嗰、那个故事就系、是、我谂佢就系、是、阿罗伯唐尼就系中意佢嗰种扭来扭去，同埋嗰种监视性啊。 嗯。 系咯，嗰、那个故事其实都几得意嘅，喺第一季嘅第三集，应该叫做《你的完整历史》啊。如果你喺 Netflix 睇咧，应该系有个中文译名嘅。 哦， 系啦，就第一季 要揾翻第一季啦。OK， 系啦，因为如果你有 John Netflix， 其实唔难嘅，一齐加四季嘅。 系， 你任意抽嚟睇都得噶啦。 其实咧，就算以往嘅即系 推 推拉松咁啊，其实。是曾經拍成即攞其中一集拍成電影，其實是好多次嘅事喎。大家睇過《鐵甲鋼拳》啦， 係 其實《鐵甲鋼拳》就係崔禧松其中一集嚟嘅。 啊，都有一集係咁㗎。 咁好唔同嘅。 哦，但係個概念係一樣。 點講咧？即係佢嗰度就用嘅機械人就係人同人咁嘅樣嘅啫。係。即係佢嗰啲拳手係機械人，但係人是人嘅咋。是人样咯，你睇唔出个分别噶，系、 哦、 啊系啊。你当咁上下啦，咁佢就唔会话搵个真系嗰个唔系游王丸咁或者个大机械喺度打嘅，佢反而系人咁嘅。咁但佢就但佢都系讲话嗰个世界已经系唔准即系真人去打拳啊，吓、 哦， 即系你当系一个咁样玩咁。咁但佢就好唔同嘅，佢最后就话嗰、那个。那個男主角因為他想重拾，我唔記得點樣啦。總之佢結果就自己都係打咯，即係用血肉之軀打機。咁嗰機好大力噶嘛？係係啊。咁但係其實嗰個古仔咧，係咪話咁好睇？佢又唔係嘅，即一般嘅啫。但係佢唔知點解就攞咗呢個古仔嚟做咗鐵甲鋼拳咯。 咦？鐵甲鋼拳又好睇喎，做咗出嚟又。 哦，咁因為佢多咗好多即係特技嘅。 又父子情嗰段又。 即係如果你諗原本咁，咪人。扮啫嘛，啲拳手咪人咯，不佢话系机械人咁啫嘛，咁啊当然唔系咁正啦，你话即系要咁，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嘅，有好多，即系嗰时我话个盒啊，咩做 box 啊啲，其实都系 Charlie Song 故事， 系 啊，好多嘅其实。咁所以其实咧，由呢啲咁嘅单元故事咧，演变成故事咧，同埋其实咧，就算科幻都系啦，其实好多科幻电影都系由以前一啲一啲故事合集啊，即系其实只系一个短篇故事咧，都拍出嚟嘅。佢所以当佢即系当然佢写翻即系复杂啦，将佢吓。咁你因为个故事巧正啊。 系， 系啊，咁往往就系呢啲咁嘅短篇啊、单元嘅咧，其实反而系会出到好故事咯。 系， 咁但系而家就唔系嘅，而家啲人一写咧就三部曲啊、十部曲啊，要碌落去啊，跟住再 spin off 即系一啲嘢，咁而家系要咁玩法嘅，系因为而家就卖 character 啊嘛， 嗯， 系咯，冇办法。但其实如果你讲质素咧，反而以前咧，如果讲科幻啫，我意思啊，讲质素以前就呢啲咁嘅短篇啊、单元呢啲系做得最好嘅。同埋諗到一啲最特別嘅故事線出嚟，同埋佢就係因為佢唔需要有前有後咧，佢先可以做到一啲特別啲故事，同埋一啲特別啲嘅 ending 啊。即係例如你最後其實死曬嘅，佢哋係 OK 嘅，因為佢都冇諗住有續集。但而家啲戲點解唔好睇咧？因為一定唔可以死，一定要繼續。或者佢就算死咗，佢下集又唔知吹啲咩嘅話，又冇死咁，你好唔好睇啊？ 嗯， 难少少啦，系咪？即系 系啦，系啦， 为搵钱而做嘅，而家好多嗰啲故事，亦都系度咗好多嘢，点样搵钱啊？点样长搵啊？点样套戏咧？咩三部曲啊？永世唔停。 系， 或者你啲 Star Wars 又系咁啦，咪啲复仇者又系咁啦 ，DC 都系咁啊，咩三部曲，永远续落去啊，永续啊，佢想就想，佢想咪做。咁亦都有多戏咧，拍第一集出嚟咧，佢已经系叫做乜乜乜之乜乜乜啦，咁佢即系佢谂住会继续嘅，但系好可惜就一集玩完啦。咁其实而家好多时都系咁咯，即系其实开咗个头，跟住都冇啦。 系， 好似呢个第五天劫咁啦。 哦，系啦，都唔会有噶啦，都 冇噶啦，应该冇噶啦。咁初初我哋都以为呢个移动迷宫唔冇咧，就一个又有啊。 系啊， 诶，就嚟又有第三集啦。 有啦，系啦，嗰时我哋以为佢衰咗噶啦，佢又唔系，又有翻。 衰噶啦都。 系啦，咁但系呢个咩咧？呢、這个嗰个咩分歧者嗰时都话仲有一集噶。 系啊，应该话仲有最后一集。 但佢仲系咪拍咧？诶 ，I don't know， 系啦，咁啊，即系其实而家咧，嗰啲咁嘅系列片可以拍下甩咗嘅。 系。 唔得咪甩咯，系咪先？唔一定要继续噶。嗱，最出名嗰套咪未来战士咯。 系。 即系啱啱嗰个 Genesis 啊嘛，咁佢唔系讲咗话系咩咩？系三部曲冇啦， 新系列嘅开始嚟噶嘛？ 冇啦，咁佢哋话其实个票房唔算话好差喎，但可能实在唔知佢嘥咗多钱宣传定乜嘢啦。总之佢哋后屘就话即系总之唔满意嗰个收益，咁就话唔拍落去啦。咁就系咁，系咯。咁而家都讲咗话嚟紧系《詹姆斯·金马伦》就收翻，咁啊佢都唔系佢亲手拍，就话会有新嘅未来战士。即系，但系唔知由边度续落去嘅，即系肯定佢唔承认呢一堆嘢系续片嘅。 哦，即系佢连阿蝙蝠侠做啊，对嗰集都 应该都冇嘅。你当系 T2 咁做啦，或者佢可能系一个 reboot 嚟嘅，可能系。 哦。 不过 book anyway 啦，即系唔系詹姆斯金良亲自操刀，即系包括嗰、那个冲梦啊。我都唔係太有信心嘅， 係啊，都爭少少。 我只係對阿詹姆斯·高倫本人有信心啫，佢做監製，佢做老細咧，領咗太多次嘢啦，我。 佢係保證嚟㗎啦，其實。 保證領嘢咯。 導演就保證好睇㗎啦。 導演就保證好睇，但係佢公司或者佢做監製，差唔多保證領嘢咁就係。 唉，真 係 慘。 即係可能佢唔係咁即係去及住佢哋嘅，即係可能佢比較佢有嘅時候發揮，佢唔係阿史畢寶啊嘛。咁所以变咗，但系佢又会好帮佢哋嘅，讲啲说话，又话套戏好好啊，又话套戏乜乜乜，咁但系出咗嚟真唔得啊嘛，少咗几次都 系咯， 唔止唔得啊，系领得好金啊，系啊， 系， 咁所以下一套就应该系冲梦先啦，咁 Terminator 就未嘅， 系啦， 系啦，咁就阿洛舒华西利加呢度一定会翻嚟噶啦，讲明噶啦，系，哇，但系佢再唔拍咁啊，真系再老啲噶咯， 系， 系 不过他终于 pick up 咗我哋一路讲个 idea 啦，就阿洛舒华西利加咧，喺个人嚟嘅，系今次，佢系讲就系好似会讲翻点解 Terminator 系咁嘅样，咁而今次阿洛舒华西利加就系饰演翻个真人， 希望希望唔係啦，希望唔係上次嗰、那個啊，即係第三集啊，其實係有拍到呢一度㗎。係。 吓、 啊？係啊，如果你睇翻嗰啲 deleted scenes 咧，係有呢一幕㗎。而阿洛蘇維真係係一個搞笑嘅軍佬，講嘢係奇怪口音嘅。 吓、啊？ 因為佢專登為咗第二個人配音㗎，變咗第二把聲嘅，即係變咗搞笑嘅把聲。係啊，咁佢就，但係佢又真係阿洛蘇維真係加嚟嘅，好大隻，好 fit 嘅。咁佢就係用呢個軍佬個 model， 咁即係做 model 嚟整嘅。咁、但係嗰個實在太搞笑嘅，所以喺套戲入邊 cut 走咗。系笑位嚟嘅，人嗰句就系笑位嚟嘅，系啊，专登系搞笑嘅，系啊，咁啊系啊，咁希望佢唔系变翻咁咯， 系咯， 系啊，嗰佢嗰个角色可以叫 Candy 啊， 吓， 系啊，佢个姓嚟嘅，即系糖果啊嘛，系， 系咯， 系咯，系搞笑啊，系搞笑，系糖妹啊叫做， 真系惨， 糖佬啊叫做。 真 系惨，咁冇嘅，我应该唔系族落嗰度嘅，吓、 哦、 希望唔系， 好搞啲咁嘅嘢， 历史嚟嘅嗰个真系但系会话系做翻一个真人啊，苏亚西尼加嘅，即系因为系要嘅，因为如果唔系你都解释唔到点解 Terminator 老到咁， 系咯， 系咪扮咗个老人家老人院啊，执埋任务啊嘛，吓、嗯，佢要殺啊 ，Sarah Connor 個阿爺啊，阿嫲啊，今次要， 誒， 所以要入去呢個劍橋老人院啊，真係做到佢成個阿伯咁嘅樣啊，就咁啊，真係笑片喎呢度真係，佢哋追殺嘅咪要播 Benny Hill 嘅音樂，點解你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咁長係咪咁啊？ 真系惨啊！如果你 唔会啦，系咪先？咁所以如果佢要系一个 serious 嘅故事咧，应该唔系希望好睇啦。不过我哋唔敢即系、 啊，都冇乜，我就冇乜大期望啦。咁样再继续做落去，真系、 啊。不过都好过第二啲人拍嘅，点都。 咁啊，应该系。 系咯，即系上次嗰套 Genesis 都唔系好收货啦。即系你可以做到 John Connor 变咗坏人嘅都得嘅咁样， 咁样衰，仲系咁鬼丑样， 系咯，即系点样搞啊，大佬，系咯，跟住 多 哈夫都摆埋落去做埋 Terminator 咁样咩戏嚟噶呢出？ 系咯 ，OK， 咁啊吓，咁啊抹晒噶呢啲冇噶啦，咁啊睇下又点发展啦，但系呢个暂时都系听住先嘅啫，系咯，咁啊睇下套通梦先啦，系咯，不过我睇完画头就。我唔系好中意，出晒错 或者完成品之后好啲啦。 唔知道，因为个女主角系一个 CG 样咧，我真系。 CG 样系。 点解咁嘅明明系真人嚟噶嘛？个演员系咁，点解你要撑佢只眼咁大啊？ 系咯， 咁啊，佢真系大少少，我唔计，哇，大到净系假人，做咩事？即系 Pixar 就努力咁做真实系嘛？你就想扮 Pixar 系嘛？真人系唔知咩事系咁啊 ？OK， anyway。 Okay. 黑镜仲有冇嘢要补充？ 都冇啦，都系大家都一定要睇啦、 啊。一定要睇啊，非常推荐嘅科幻剧。 因为唔想太穿桥啊，因为黑镜我觉得系。 嗯，冇错。 因为穿 咗大家快欧嗰个故事个桥会过瘾啲。 系啦，系，冇错。 因为佢真系玩桥噶嘛，系咯。 系咯。 唔同一般嗰啲打嗰啲就算啦，话唔俾听边个死都冇所谓啦，嗰啲。 系啦。 嗰啲為 twist 而 twist 嘅，咁呢個唔同嘅，佢呢個你要慢慢睇埋個 file 你會過癮啲。係 啦，真係 depth 嘅可以。 咁如果大家係即係中意 Star Trek 嘅，由今集嘅第一集就真係好好笑嘅，即係嗰個 玩。開心嘅。 玩 Star Trek 嗰、那個係啦，但係開心之餘你會心寒喎。 係啊，真係㗎。 系啊，即系同埋啊，佢特别嘅地方就系、是、你初咧会同情嗰个主角，你觉得佢喺现实世界俾人恰好惨。 系啊。 系啊。咁但你又见到佢一个 game 世界，佢点恰翻嗰班人咧？你又觉得其实 系 一个魔王。 系弥补几百万倍啊！恰翻嗰啲系。 系啊。 系恐怖好多添啊！仲系。 系，冇错。系啊，好，咁啊，大家睇啊，好多人性嘅反思啊，中间系啊。 系。 冇错。呢啲就係真科幻故事啊！即係唔係打，其實你睇完咧有嘢諗嘅，有嘢帶翻屋企嘅，係 係啦， 係冇錯。咁好講完，有冇補充？冇啦，冇好。咁啊，喂，新啲有咩再報下？或者係咪你今個禮拜都去咗一個，即係咪 show call 都叫做玩具節定乜嘢嚟嘅咧？嗰、那個 其實佢就咧叫做呢個香港冬季玩具博覽嘅。 哇！咁啊諗住好多好嘢睇啊，係咪？ 係啊。咁但係其實佢咧都係 under 呢、這個香港冬季購物節嘅啫。 係。 係啊。 哦，即係佢我其實佢係其中一 part 嚟嘅。 係啦、啊，仲要嗰一 part 咧，平面圖嗰度咧都佔咗大約四分一到啦，我諗啊。 咦？咁仲覺得好多嘢睇先啱喎。 咁但係咧，當我遊完嘅時候，發覺咧喺嗰個四分一入面咧，大概得二分一係真係嚇、啊，我係所謂嘅玩具嘅啫。 咁其他係咩嚟㗎？ 例如呢個名創優品啦、 啊，咩嚟 嘅？哦，名創優品就係扮呢、這個將呢個 Unicorn 同呢、這個同埋呢個嗰、那個叫做啊無印良品啊，係啊 ，fusion 咗嘅一樣嘢嚟嘅，係當然係呢、這個、哦、啊個 logo 係啦，但係咧佢個牌子就其實係大陸嘢嚟嘅。 咁、哦、其實賣咩嘅啫？ 賣咩啊？佢喺入面咧就卖公仔嘅，就傻炮公仔添，仲有。但系咧，佢呢间嘢就出名在咧，佢其实啲嘢应该系冇攞拉神嘅。 吓、啊？ 哇！你摆会展喎、 啊？嗱，当然佢今次嗰啲嘢有冇拉神咧，我就唔知啊，冇 check 清楚吓。咁、啊、但系咧，佢啲嘢系出名系冇攞拉神嘅。 我咁会展啊，公然卖军火我都见过，我有一次睇过唔记得乜嘢展，佢个摊位上面咧系有呢啲伸缩棍啦，即系呢个机动警察用嗰啲，机动警察用嗰啲，不过就人比例 ，OK， 系金属嘅 电枪唔知啊，我冇攞嚟剁过啊，唔知啊， okay. 我见到啫嘛，我冇攞起手、 oh, ，OK， 系咯，咁有啲好似唔知电枪唔知，总之电人嘅，总之好多古灵精怪嘢嘅。 系， 咁呢啲可以摆，咪最好笑就系可以买嘅。 系， 一系争在冇 AK 啊，系嘛？即刻喺度试下啊嘛，卜卜卜卜卜卜咁啊，即系掟个手榴弹，发癫咁啊！ 即刻买， 即系点解呢啲好似唔可以买嘅？唔可以买嘅，我原来汇钱就可以系嘛？咦，行过啲唔知有冇 coking 咧？喂！即系原来一切犯法嘅可以喺会展度合法地贩卖嘅，一发觉系啊，冇错啊， 唔知系咪咁啊？ 好奇怪啊！即系嗰个原来系唔受香港法例规管嘅，系一展览啊嘛，系咯，我展览啫，咁系嘛？个展览之余，我卖下 sample 啫，唔知啊，我真系见过，唔系讲笑啊。咁未有槍嘅，系咯，未有支嗰啲好似火神炮嗰啲啦， 啊，格林機槍， 格林機炮咁啊，阿 Terminator 嗰啲，我試下槍嚟，I will be back 咁啲未有，咁就未有，系咯，有啲恐怖分子又賣菠蘿嘅， 唉， 美食節或者有啊，菠蘿就 系， 系 系有啊有啊有啊，呢度有啊，美食節嘅。 有冇玩具睇啊？結果 係結果都有啲玩具嘅，不過就其實唔係啲咩特別嘢咯，咁都係啲街買嘅嘢，咁其實佢都係散貨場。 街買就其實喺度清貨係嘛？ 係啊，都係散貨場嘅啫。 即又係散貨場 ，OK。嗱，但我哋發覺有一隻好正嘅嘢喎，係咯，但係嗰隻又其實佢印出嚟咧，佢又唔係立體嘅好似啊。 係， 係塊牌嚟 嘅， 咩 嚟 嘅？紙板嚟，但係咩嚟嘅？ 是就是这个应该是这个黄金盒的这个银色版。 不是黄金盒来的那只疑似啫，其实是什么来的？ 其实应该是一个不知道雷水器定电热水炉的这个是啦。 是竟然那个电型变成黄金盒的，那而他的头啊手啊脚是黄金盒来的。 是。 即系你就当黄金个身咧，就唔系个打火机，而系一个电热炉咁嘅嘢啦。 系啊， 即系都系四方嘅， 系长方形。 最好笑就系一个 J 位度有盏灯喎。 系啊，冇错。 系啦，咁我就谂啦，喂，咦，如果佢系旧式嗰啲，即系攞嚟煲热水，应该嗰度有个水喉，会唔会似啲咧？ 系 一个 J 位系个 水喉嚟嘅，咁会唔会似啲啊？ 咁样 系啦，更加适合佢个形象啊，系嘛？咁不过佢就唔系金色嘅，佢系银色嘅，咁样嘅，嗯，非常正。咁咩牌子知唔知？ 唔系好清楚啊，呢、這个好似冇影低。 系咯。真系奇怪嘅，真系好奇怪，即系有啲咁嘅嘢喺度。但系佢点解会属于玩具咧？我唔明。佢又冇将呢样嘢立体化，或者 呢个就唔系玩具嗰边噶啦。 哦，唔系玩具，喺美食嗰边。 咁又唔系美食嗰个咧，佢系专登辟咗去唔记得咗系三楼定系边度嘅。咁我嗰阵时收工去咁啊，系都好。 我哋冇去到， 都费事行再行。 咁即系呢个都唔知喺个有咩嘢范围啦。总之就见到有，竟然有一只冒充黄金盒嘅水壶。 系喺啲其他嘢嗰度咯。咁即系佢除咗玩具之外咧，就有好多其他嗰啲奇怪嘢嘅。 嗯， 例如即系呢个就应该属于冬季购物节嗰啲嘢咯。 嗯。 嗯， 咁另外佢有一个系数码电子消费及网络攻略展览馆咁嘅，系啊，鬼乸咁长个名吓。咁同埋呢个 点咩叫网络攻略咧？我唔好明。 唔知喎、啊。网络攻略展、啊， 你网络攻略点样展览咧？我点样展览啊？ 唔知啊。 应该系几样唔同嘅嘢嚟嘅，其实。 女女攻略都成展览唔到啦，点解网络攻略咧？ 唔知啊，我睇完都唔好觉眼有啲咩嘢， 亦都冇女女啊。 系啊，反而啲咩家私啊，啲嗰啲婚纱嘢啊，嗰啲咧就都几清楚见到吓。 咪点解会有婚纱咧？婚纱唔系自己有自己嗰啲结婚展嘅咩？ 唔係，總之佢今次呢就係、是、即係啲大集會咁囉、啊、有車展嘅係。 咁都得？ 係啊。 嗯 ,ok, 明白。 即係唔知做乜嘅啦，最乜都擺低度嘅。 係啦、 啊。嗯。哦，公展會其實。 你都可以咁講嘅。 咪但係公展會好似仲有搞㗎嘛。 有而家。 即系另外搞噶嘛，系咯，有噶。 但 系点解呢度有搞台咁嘅嘢？ 就似乎系会系一啲，总之本地嘅品牌嘅嘢比较多。 系咯，反而正经好多，你真系揾到啲衫啊咩嗰啲嘢噶喎。 系啊。 系咯，呢度咁奇嚟嘅？ 系乜鬼都有啦， 咩鬼嚟嘅咧？真系。 系唔清楚。 咁但系反而嗰啲正式嘅玩具展啊，玩具咩就系。只可以擺到啲九龍灣啊嗰啲咁嘅嘢嘅啫。 係啦。 嗯。 係咯。咁你啲騎呢嗰啲就擺回展。 唔係，我覺得又有少少佢係因為即係咧，好炒集會咁樣咧，咁佢咪夠大咯，咪、可以塞落回展度咯。 咁點解佢唔兼備埋啲模型展啊、cosplay 咁咧？不如一嘢過啦。一人租个档咁啊，呢边咪搞埋模型比赛，好过要走去牛池湾或者上环文娱中心啊。 我谂唔系你系指 再唔系拨多个位搞埋呢个咩电竞系嘛？进攻量 系，即系 反而又冇咧。 佢呢度加埋落去嘅话，应该 系咯。咁你起码喂咁啊，反而有睇头啲，我觉得。同埋你可以攞到會展，同埋呢個時間都唔錯啊！ 係 咯，過年 係咯，好多人會嚟睇喎，咁點解唔咁樣做咧？點解反而要喺紅館，但係揾啲韓星嚟去撐場咁樣嚟搞咩意思？ 咁啊，唔知啊， 係嘛？即係其實係用邊個器官去諗嘢嘅呢啲搞手係，一定唔係個腦啦，係咪啊？ 咁佢今次個主辦機構又叫咩香港亞洲展覽有限公司嘅。 係。 咁啊可能佢下年又會再加多啲嘢落去啩。租晒成個會展嚟搞。 嗯。就係冇我哋頭先講嗰啲嘛。 係。 係囉。我哋講啲繼續喺牛池灣同埋呢個上環文娛中心， 係啦，只係可以嗰啲生存， 係啦。 即係嗰啲真係堅嗰啲湖人比賽就去啲山卡拉， 去咗雪辦， 即係嗰啲咧，即係最中意將幾十副模型砌埋一堆嗰啲咧，即係當然其實係大比賽嚟嘅跟棒係咪？但我就覺得嗰啲係垃圾比賽嚟，唔好意思，呢啲就會戰係嘛？唉，算數啦，即係劣幣嘅驅逐良幣。咁老實講咧，擺展覽咧真係講地點嘅， 嗯， 即係你要搞得成功，真係要擺到啲。即系叫做大场先得嘅，即系超远噶。你摆牛池湾上环文业中心大佬啊， 系 咪？其实我啊觉得佢哋应该即系嗰啲大嘅咧，就真系应该租咗个大，跟住物色下嗰啲，即系其实就系平时去咗呢啲地方啲，咪一齐搞咯。你租翻俾佢啫， 嗯， 系咪？ 系咯。 其实你间呢个摊位或者间咗忽出，你都唔系收好贵。即係佢出面啲人又咪貴咁租你啊，係咪先？你咪照俾翻嗰個價。其實你 share 咗之後，佢哋租得起啊？點啊？佢租唔起，自己租唔起啫。share 咗租得起噶嘛？係咪先？我覺得有得搞啊，不過睇算數啦。係佢哋，唔係佢哋而家搞都唔係為咗推動或者咩嘅，其實都係咪又係好似商場咁啫嘛？我租個大，跟住咪你哋咪間費租，其實都係嗰種點講咧？即係其實。劏房或者你话系嗰啲乜鬼啊？嗰啲咩格仔铺啊？ 系格仔铺， 其实个格仔铺概念嚟嘅啫嘛。 嗯， 系咩？我租一间铺，跟住你咪同我租一格咯。咁佢其实好多都仲系咁样，都系仲系咁样咯。系咯，唉，算数啦，真系冇办法嘅啦。你香港其实话就话咩会展，好似做展览咁，但其实系散货咯，讲嚟讲去， 嗯， 为主， 嗯， 系咯。而入场嘅人都系有少少咁嘅心理嘅。你真系做展览嘅，我反而唔想睇。 系，睇下有冇平嘢卖咁啫嘛。 系咯，咁样嘅咩？ 系你，所以你睇到 CV 同呢个真系所谓嗰啲动漫展嗰个入场人数已经睇到好个分别啦。 嗯，冇办法，冇办法。系啦，咁啦，好，咁就冇其他。 嗯，都冇咩啦，系啊，今集都差不多啦。 我如果玩具咪讲今个礼拜嘅焦点玩具就系嗰只 DX 合金嘅超力电磁盒终于派咗货啦。 哦，系啊，派咗添啦 ，OK。 系啦，已经有玩家已经拆开咗盒。 系、哦，哇，咦，咁真要睇，我未睇、啊，未睇开盒、啊。 真系好靓嗰只嘢，即系比起粗版指出系更加靓啊！ 但我见佢嗱，我就系睇相嘅，我见佢即系官图咧，佢喐起上嚟好怪嘅。 佢因为要就，其实我见到有啲人可能摆 pose 同埋影相角度问题啊。 哦， 有啲其实可以摆到好多 pose 嘅，佢都。 哦，系。 你能够要求佢高可动啦。 哦，咁一定唔得 嘅， 即系好巨型 嘅 pose， 即系有型 pose 佢都摆到嘅。 哦，咁样。 同埋佢配合嗰啲有声啊、灯啊。嚟結合咧，其實又可以做到嗰啲熱血感覺嘅、哦， 係 一號機又可以自己發聲嘅、哦。 佢話可以重現咗合體到底點樣咧？ 因為個合體，我睇條片咧，佢當你合體嗰時咧，你可以撳個掣咧，譬如你一號機同二號機個頭舉落嗰時咧，係有嗰個聲效出現嘅， 即係一聲咁樣。 係啊， 哦，係 啊，同埋有燈著又 冇放電啊嘛， 未有， 冇放電咯。 哦。开头我睇版，我以为净系将架超合金放大嘅啫，其实系，但原来系多咗好多 detail 位嘅，同埋个变形合体其实系唔同咗嘅，系更加靓嘅变形啦。 系， 系、 okay、 啊，同埋都好大只个，原来有成15寸高咁犀利嘅。 咁大只就肯定啦，呢只。 因为之前 佢，但系佢系大过只大盒，即系嗰只居然万能盒嗰只，即系可以拆到 壳。高只万能盒啊，佢啊。 我大过万能盒仲 OK。 因為我有隻萬能，好似係13寸啊！我記得隻萬 能，我都好大隻喎，萬能盒已經。 係啊，係啊，佢仲高少少。 不過萬能盒就有埋嗰個叫做基地嗰個嘢咯。係 啊，有個內構。 佢冇嘅，佢得個地台嘅。 佢冇內構嘅。 哦，佢冇內構台，冇個架嘅，即係佢得個地台咁樣。 佢有個座，係啊， 個座， 架飛機喺度嘅啫， 冇啲架嘅。 飛機出嚟，係啦，同埋俾你收埋啲武器咁樣嘅。 嗯， 係啦，咁而家嘅街價我見到賣緊咧，就係3800，即係你個3900蚊至到4000零蚊， 都要咯，都要咯，係咯。 係啊，呢就真係， 因為你話整食又差唔多啦，係咯，呢、這個 但係咧，啲人拎上手咧，每一部飛機咧 都有， 成隻手掌咁大隻嘅喎。 系系系系 你最细嗰架五号机都好大只。 我初初以为咧，佢系会分开五盒嘢卖噶。 佢里面嘅 packing 系分开五盒。 我真系嘅，哦。 一个大盒再分开五盒嘅。 哦，真好似当年啲集金系五只就 pack 埋一只咁样。哦。 嘅再独立包装，有啲人开箱出嚟。咁、那个盒嘅体积就反而比之前唔知咁细咗少少。 OK。 系啦。就是、這 樣你說佢冇內購嘅嗎？冇嘅， 冇內購， 冇內，完全冇。O K， 但就武器就齊嘅。 明白。 即係佢搖，即係搖搖啊嗰啲咩盒咩變成咩坦克車啊嗰啲。 咁著燈嗰啲咧？ 就眼同埋個 V 型著燈 咯。哦，即係淨係得個眼同個個。 佢都係集中咗喺一號機嗰度。 哦 ，O K， 好。係 啦， 冇話第啲位。O K。 都非常精美嘅，真係。 嗯， 係啦。 我用个盒睇嗰阵撞落去会发光添啊，大佬！ 应该未咁嘅感觉啦。系啦， 咁如果佢里边整多盏灯啫，我意思，梗唔系成架嘢发光啦，即系闪一闪咁样。我以为佢会咁添，佢话咩重现合体啊，大佬，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就 系 咁嘅，系啦。 咁佢个面，佢个面咁遮住嗰度系点样降咗落去咧？ 佢應該都係，我睇佢應該係燙， 都係揾手嘅啫，係嘛？ 係 即係佢冇啲咩自動或者電動嘅嘢嘅，冇嘅。 冇， 全部都揾手喐。 入電位只係聲效同埋燈。 哦，得聲效同燈 ，OK。係 啦，係啦，係啦。 即係冇咩自動吞落嚟嗰啲嘢。 同埋我見到佢哋話玩嗰時有個位就要小心啲，就係、是、一號機個頭插落二號機嗰時咧，掹翻出嚟嗰時咧，只白色機型好容易會甩咗油啊！屈咗即有黐咗入去，咁就话玩嗰时要小心啲，系啦， 系 系啦，就系、是、咁，就系、是、咁啊。 明白。咁另外佢仲有嗰只咁嘅机械人仔啊。 系啊，嗰只就播啲声出嚟嘅。 但系嗰只机械人仔冇嘢噶嘛，就咁摆喺度嘅啫，即系冇嘢。 灯嘅都会着灯嘅。 我都会着灯嘅，哦。 啊，又 讲 嗰只眼嗰个会着灯嘅。 哦，即系可以结合噶嘛。 系啊， 准 可以结合嗰、那个。 Combine OK， Combine OK 咁噶嘛，会讲。 咪会讲，系啦，会讲翻啲声效出嚟咯。 O、okay、K， 都幾多嘢玩嘅，其實都 係咯。係，即係咁啊，係嘅呢隻嘢。如果中意嘅朋友就好中意嘅。 係，即係土地問題嘅啫。其實我覺得最主要呢一隻嘢都 係。哦，土地問題就即係錢嘅問題啫。 錢嘅問題反而我覺得 唔係啊，唔係錢，因為意思唔係三千幾蚊啊，係要六千買咗間屋先，係啦，係啦，冇錯。 系啦，系啦，再大啲个问题啦，变成啊， 冇错啦，只嘢送咗你又如何啫？系咪先？你咪同我挤， 系啊， 就系呢个问题。 三千零四千蚊，我即系当年中意睇嘅，而家有经济能力嘅，三千零四千蚊，点会话 买得起？ 但系买唔到喺屋企呢个先最大问题啫。 冇错啦，咁收藏嘅值得嘅，绝对系咯，系咯， 绝对值得，因为佢差唔多两年先出一次呢个咁大盒。 嗯，系啦。咁下一次唔知出乜啦， 未公布，系啦。 哦，唔系，初初咪好似。 我开头话伟基嚟噶嘛。 系啦，系啊，冇啦，而家话。 收尾又唔 知话出乜嘢，上次好似有讲过噶，即系话出咩鬼。 如果佢跟顺序出嘅咧，第四隻好似系月球飞龙嚟嘅。 吓？ 因为佢一二三咪跟翻初期嘅超合金云嚟出噶嘛。 吓，哦，咁样。 系啊，如果佢跟个 number 咁，但系上次佢唔知有提过话下一次出咩，我唔忘记咗啦，其实有提过噶，系啊系啊。总之跳过咗，唔系维基嚟嘅，好似佢讲过唔知出咩，我都唔记得咗啦，系咯、啊。唔知又唔知，可能都吹嘅啫，实质出乜就到时。 等佢到时 系啊，到时再睇啦，讲住先嘅啫，好多都冇啫，嗰一比三十五嗰只，加七十八都影都冇咗啦。 多嗰啲都， 而家咪出嗰只你话咩乜鬼乜嘢咩？有只咩一比二十嘅上位讲变形讲啦，又话咩自动变形咁样我吓、啊，但系我见佢有人偷影出嚟都唔识变形嘅，佢都系净系转圣诞树咁变色噶嘛。 我就见我咯，你接啲片我都净系见到佢净系得着灯，都冇变形嘅。 暂时冇咯，系咯。不过真系好鬼大嘅，应该一比二十系咯。咁另外就系之前话嗰只喵跟蛋咯，系咯。 系。 系啊，但系好似都系唔识喐噶，唔系点讲？即系佢好似唔啲手脚唔喐咯，即系佢反而系啲夹喐咯。 吓、啊，即系近开少少。 好似系咁啊，唔知啊，不到时睇啦。呢啲好难讲嘅，系咯。唔系，就算出只一比三五高达，一定唔识喐噶，点会识喐啫？ 嗰啲关节都唔够力支撑。 系咯，佢但系可以打开嗰啲 搭电脑机器咁去玩第二样嘢咯，系咯系咯，咁但系靓嘅，出得靓， 靓， 系咯，变咗唔同定位啦，系咯系咯，如果嗰啲都要喐，仲要玩埋特效咁又唔系嗰样嘢啦， 系， 即系我就不嬲觉得超合金本来都唔系玩可动性嘅啦，不过你一啲人系都要当 figure 咁玩，冇办法啦。 我揾到啦，如果系顺序。跟翻超合金云嘅顺序出咧，第四个 number 应该系巨灵神嚟嘅。 哦， 巨灵神嘅机会又大啲嘅，我觉得系。 哇！但系呢个系列出巨灵神应该死得好惨喎。 巨灵神都唔太夸张，佢只飞碟先至夸张。 应该唔系啊，应该死得好惨啊。因为大只嘢咧，真系唔同你话细只嘢啊，所以市场 有 考虑。即系你我谂佢会跳过嘅，应该唔会攞出巨灵神，因为但佢哋可能情意结啦，既然万能一二号都出咗，就冇理由唔出 巨灵神 咯，系咯。但系巨灵神你斋出部机系咩？又好似又冇理由咁样，系咯。 你一定有只飞碟，嗰只飞碟 系咯，咁啊越出越夸， 真系我谂真系一张圆台转盘咁大啊！真系 唔系佢就算吸落去嗰只咩啊天水鹰嗰度啊， 系咯，真系咁大。海咁大石，即系你点买咧？真系有一个问题啦，即系呢啲。 系另买咯，另买。即系唔系你可以咧？好似以前嗰只出个头嗰、那个，个头出个金。 跌咗人咯。 系啦，但系咧个 body 就出个胶俾你。 即系啲朗胶嚟嘅。 系啦，咁佢有机会咧个飞碟系朗胶咁咯，我觉得都可能嘅呢件事。 可能嘅系咯。 咁宇宙飞龙，你意思系出金刚啊？ 系啊。 咁要佢再配一隻宇宙飛龍俾你吸翻落去嘛？ 蛟龍咯， 又係。哇，好大隻喎！我覺得難啲啊。 唉，唔知佢啦，係啦。 唔知啊，係啦，係啦。咁不過超得個超力，我估佢會唔會有機會出咩咧？咪出 V 型啊，係啊，係啊。 V 型機會都大。 因為其實 V 型個名氣，即係如果以玩具咧 ，V 型個名氣大過超力㗎。 同埋個變形好玩啲嘅，其實 V 型係。一号机嗰度 靓啲，如果以件玩具嚟讲靓啲， 系啦，会好玩啲嘅，其实 个画出嚟就出嚟靓啲， 系啦， 系咯，咁我觉得佢都系会攞一啲名作出嚟玩放大版啦，咁我谂佢唔敢只只出嘅，应该濑嘢， 梗系啦， 都系攞翻啲即系，哦呢只一定有市场嗰啲咁稳阵少少，系咯，但我觉得佢唔出卖机嚟好可惜，因为我好似见过嗰只试作系几靓嘅， 哦嗰只靓嘅嗰只， 几靓嘅真系，我觉得佢好做到嗰种战机。即系佢真系先至做到有翻咁大只， 系啊， 系啊，即系佢变翻薄啲噶，即系佢嗰啲入风口嗰啲咧。哇，咁如果你有翻咁大架战机，冇理由厚咁厚噶嘛个入风口。 系，我觉得佢最难解决就系嗰个大髀同个 佢冇话变得型噶，佢冇话变得翻飞机喎，佢冇咁讲噶。 就算变型都太薄弱啊，嗰个 系。系，我如果用金属咯，用金属应该都。 我惊佢顶。 不过嗰次试索嗰架系几靓嘅，不过我谂佢 drop 咗呢一个 科 长，系嗰啲可惜啲，系我觉得几，我有啲期待嘅，反而嗰次系、啊，竟然冇咗，系好咁啊，有冇其他？ 好啦，报埋呢个冇啦。 好，喂，好啦，咁啊，大家吓、啊、记得吓、啊，如果我哋仲听得切就吓、啊、快啲吓、啊，星期日吓、啊、三点钟啊，就嚟信宝门口等啦，系咁啊，系。好嘅，咁啊，有冇咁其他系咯？啊，我哋都唔记得咗咧。其实我哋一新年嚟，我都唔记得同大家讲呢个 Happy New Year 系咯。 其实如果大家听到嘅时候咧，就应该系除夕或者已经系过咗啊2018啦。咁啊，好同大家讲声系啦，2018年吓 啊，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新年进步系啦。咁嗰啲恭喜发财留翻下个月先，翻农历年再同大家啊再讲。好，咁啊。好啦，咁大家记得嚟翻我哋嘅网页啊，睇啦，咁系啦，嗯，啊，咁喂，唔记得讲啲，咁下礼拜使唔使讲翻补翻两句？有咩戏上嗰度？系啦， 哦， 喂，临尾通常都讲一声嘅，系啦。 科幻片啦，科幻片就系《天空之城》， 系 末日救族，系啦， 系啦， 呢个就科幻片，系啦， 嗯， 灵异片就《疑凶四》， 疑凶四，系啦， 系啦，灵异片嚟嘅， 嗯， 咁如果剧情片咧？又有一套有Gary Oldman 做嘅《胡幽吉二》啊！ 哦，哇！呢套好嘢嚟喎！ 系啊，呢套 叫做咩名 咧？黑暗對峙啊！ 黑暗對峙。 哦，黑暗哦咁樣嘅佢個名叫做黑暗對峙。O K O K。 同埋有發現有個奇怪嘢，之前我哋一路有報嗰部嘅阿 Benedict 做嘅電流戰爭係冇咗嘅。 哦，又褪咗可能 ，OK。係 啊，應該係褪咗年中做嘅，係冇咗嘅。本來就話係下個禮拜做噶嘛。 年中即係你先，唔係下個月。 好似去到七， 哇咁黐線哦！ 系啊，我發現佢褪啦褪啦，唔知 咁咁有時啊，有機會係到鬼老闆都褪咗嘅。 係啦，可能係，因為應該係同步嘅。我 係啦係啦，可能係鬼佬嗰套都褪咗，係啊係啊，咁唔出奇嘅有時係，唔知咩原因啦，有時啲。 唔係啊 ，Woody Allen 嗰套奇幻摩天輪都係褪咗。 哦 哦，咁樣都褪埋。 明白。哦。喂，但係唔係話做亞人咩？亞人都做係咪下星期？係 亞人都係。 咁呢個都係科幻係啦，就。做藤健嘅，系啦，即系蒙面超人，电王啊，系即系剑心啦，系好，做冇， 冇咯，大约就 咁咪就系咩与神同行咯，系咪？与神同行应该系正式啦，系啦系啦，咁样咁啊，系咁啊，报唔晒嘅，系啦，咁好， 讲多套，讲 咁下个星期睇下大家睇到啲咩，再同大家再倾啊。咁我哋或者我哋可能咧下一次开始会将佢环节化，即系可能会大家做一 part 咁样做，系。不过如果我睇到戏咧，都会一齐倾嘅。但如果我睇唔到，我可能会做另一 part 咁咯，即系试下或者咁样，系会唔会更加杂知识咧？系咯。 O K， 喂，讲多套，有套叫《寇比力克沿途有我》啊，咁应该系纪录片嚟嘅，系啊。 哦，纪录片 ，O K， 真系讲翻寇比力克， 应该 真系寇比力克嘅，真系。 系寇比力克阿水嚟嘅。 系就系呢个 大导演啦。 我惊大家以为嗰个 Cubic 个公仔嚟嘅， 唔系啩？ 嗰个成人啊，大佬系一导演嚟嘅，寇比力克，即系2001啊，咁啊一众系好出名嘅， 拍得惨啊！ 嗯，冇错冇错， 怪兽啊， 都怪啊！佢咩戏类型都有拍嘅，即系佢唔系单一嘅，系系好犀利。 纪录片又拍过啊， 系 啊，零啊都 系啊系啊又有拍，好犀利！即系佢游走喺唔同嘅，但系每次都仲要系经典先。 拍乜都系大师嚟噶啦， 冇错，系啦，咁啊要睇睇啦，即系 有佢嘅传记纪录 传记 ，OK OK， 但系系呢个电影中心依家其实上咗一段时间啊，佢就话，但系我依家先睇到，佢话12月7号已经上， 唔系新上嘅， 7号已经上咗噶啦， 写一下，但系我第一次见啊。 咁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去了解了解啊， 系啊，因为得一场嗰啲嘢啫吓。 哦，明白。 工都未放就嘈咯，5:30嘅得，都唔知点睇啲。 哦，我见到佢下一场去咗1月13号先有嘅。 正常噶。 我雨神堂下个未正式，11号先正式。哦， 11号先系正常嚟。 好，好好好。好好，咁大家睇下啦。如果陆续睇到又可以讲下，如果唔系等埋11号先再讲。 好， 好啦，好啦，咁啊，好啦，咁啊，大家参加啦。如果我哋嚟到我哋嘅聚会，大家尽量嚟啦。OK， 咁同埋啊，或者咁讲啦，即系如果各位听众你有兴趣参与我哋，或者你睇完啲戏，你想有啲 comment， 你上网可以录嗰个短录音俾我哋嘅。 系，冇错。 系嘛？我哋都提倡下呢样嘢啊，不如好嘛？ 系， 即系唔系得我哋讲嘅，即系大家都可以讲嘅，系，好嘛？或者你摆落去 Facebook 嗰个我哋群组又得，系啊，咁或者你 send 嗰个新年咁，系咪？咁我哋可以喺节目度播下，咁可以你可以短讲下你睇嗰个戏系你有咩 comment， 或者你介绍下啲剧都得嘅，即系如果你又睇咗啲剧咁，又得，系啊，咁大家都可以参与下我哋嘅，好冇？ 系， 好啦。好啦，咁啊，好啦，咁大家记得去呢、這个花生台啊，同埋 Record 先去听我哋啦。好，有冇讲漏啲咩？我哋 冇啦，应该啫。 好，咁同大家讲声好，新年快乐，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啦，拜拜。